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咱们中国的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就要跟您一同走进《清明上河图》，听一听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清明上河图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他问世之后的800多年中，曾经被无数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和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一大目标。这幅图曾经辗转飘零，几经战火的考验，历尽了劫难。他曾经5次进入宫廷，4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了很多传奇的故事。至今，开封的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宝6年。到了北宋太宗的时候，相国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诗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据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当中，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就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自己的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中，潜心作画。话说有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了相国寺江乡。赵佶就听说这相国寺中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他就命令宰相蔡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宋徽宗和宰相蔡京这俩人都喜欢绘画，而且都是画中的高手， 很快，张择端就被召进了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张择端要求在安静的农舍当中作画，宋徽宗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就命令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啊，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的农舍当中创作完成的？当宰相蔡京把张择端绘成的长卷呈给宋徽宗看时，宋徽宗是大喜过望啊！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召集，收入了皇宫内府。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了北方，而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以及6000多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掳掠一空。宋徽宗的第11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而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家的仇和恨，坚决抗击，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就献给了这宋高宗赵构。赵构跟他的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绘画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就将画啊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完成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了一半。沉痛打击之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当中张择端确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时间到了明朝嘉靖的3年，《清明上河图》转到了常州人陆完的手中。明代李日华《渭水轩日记》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了枕头当中，视如身家的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而王某呢，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他就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的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是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的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了2-3个月，看了10余次之后，竟然临摹出了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而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在四处搜寻这《清明上河图》，有一位都御史啊知道了这件事情，便花了800两文银从王某的手中购得了这件赝品，就献给了严嵩。这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叫汤臣，他认出了这画是假的，便以此来要挟这位都御史，但是这位都御史对其不予理会。汤臣呢，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涂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是大为窘迫，他就寻了个机会把这御史给害死了。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抓去，饿死在了狱中。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迷幻时空，带您一同走进《清明上河图》，听听关于它的传奇故事。 公元1912年的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的宝座，他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根据优待条例，溥仪 仍然可以住在皇宫紫禁城内。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溥仪少年时期就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够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当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和字画。此前历经了宋元明清四朝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他神秘而漫长的失踪之旅。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的1月28日这73天的时间中，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原件，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珍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1925年的2月24日，农历的2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溥仪呢打扮成一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了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和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了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1932年的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吉西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吉西的名字就是溥仪自己起的，他认为吉西的西字与康熙皇帝的西字相同。溥仪是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的，因此吉西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的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了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就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来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和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中，只有溥仪和少数的贴身随从知道这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地进入了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和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4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了民间，人们不得而知。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和字画以及他的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匆匆忙忙的就赶往了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把从长春带来的珍宝和字画再一次进行了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他的弟弟溥杰和2个妹夫、3个侄子、1个医生、1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原苏联红军迫降，溥仪被遣往原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利。5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4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自此也下落不明。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1950年的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一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了。当杨仁凯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他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和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而古老的绘画笔势。杨仁凯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一幅长卷气势恢宏，笔法细腻，人物和景物栩栩如生。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而复杂，仅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3枚之多。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和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杨仁凯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当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过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拾取宝笈3编本。10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的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朝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融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萧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的著录。然而更多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还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拾取宝笈3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柱提拔当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宫其借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张柱的提拔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相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相氏所著的《评论图画记忆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柱的提拔，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有其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有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了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方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这是清明节的这一天。持清明方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义先生。1981年，孔宪义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义先生在文章当中通过对木炭、石滚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的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方。根据当时东京城划分为136方，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为3方，第一方就是清明方。而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的鉴定专家史树清先生，他也指出，这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河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的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义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而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加，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厌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的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个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的宰相蔡京为了取悦宋徽宗，曾经倡导风享欲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来的磅礴气势和繁盛的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厌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的，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许多的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和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的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的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四周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也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上，若今之上种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玉河。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的景物，有一个叫做汤勤的表匠认为，汴人说六字用搓口音，画中的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音，他怀疑此画为伪作。之后严公庆的《萧夏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他踏在了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 汤勤这个人名不见经传，他所说的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长卷，纵 24.8 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因此可以称其为传世巨画。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9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